让开， 让开。 停住， 停住。 站住， 站住。 拿住， 拿住。 咬住， 咬住。 看着， 看着。 听着， 听着。 说着， 说着。 挨着， 挨着。 写上， 写上。 关上， 关上。 装上， 装上。 带上， 带上。 穿上， 穿上。 钉上， 钉上。 进来， 进来。 出去， 出去。 起来， 起来。 上来， 上来。 过来， 过来。